心花满，苦酒不满，不把笑不笑地苦闷。一起心花满，难开不满，让痛快与快乐交换。一起心花满，苦酒不满，不把笑不笑地苦闷。一起心花满，难开不满，让痛快与快乐交换。 草蜢的这首《汪琴桑巴舞》确实是让人勾起了很多对于八十年代的回忆，因为草蜢就是当时香港乐队和组合在国内最火的代表之一。一首老歌竟然可以让你认识一位新人，这一奇迹就发生在2005年5月，有一个中型帅气的女生唱着一首复古节奏的老歌，让你记住了她的名字。她叫李宇春，这首歌叫做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，这个版本来自于早期的演唱者黄小琥。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心意并不假，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？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陪着你把心来问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我的心里可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 北京时间10点整，FM 980